了那日落黄昏。

太公他上了那御车辇，文王被拉着黄蓉绳，要拉了他的八百个担着八户。文王回头我问先生，我拉了你的八百个担着八户，你保我的江山多少冬？这位太公说你拉了我的八百个担着八户，我保你江山八百领着八冬。那位文王说，拉你一步你保一载，我把你拉着就在西岐城。 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太公卖面，我们欣赏过了京津两地的三段传统活之后呢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新作品，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局长祝愿。 车根儿拖拉机响。

老婆你走入骨血尸体里更强啊，运动员比赛都吃巧克力，中国女排夺冠军全靠这功劳。一转脸他突然看见了老局长， 哟，老局长你也在住院呢。 这个如果倘若万一您也需要的话，多多少少的 您也尝一尝。 老局长冷笑一声没有讲，新局长他故意为难笑脸老扬，王科长对我的关心如此周到，不愧是广孝战线一位智囊。 不过这东西不成敬意，请笑纳，请您笑纳。 那王科长刚走，又来了刘经理。刘经理他落落大方，没带水果，也没带糖。 王科长抢了第一，他腿快腿的长。不过 说着话他往皮包里这么一伸手，掏出来两个纸盒，半尺多长，这一盒人参鹿茸，高级的滋补品，这一盒 刘经理，这么贵重的东西至少也得上百元吧。太微薄了，不好意思。 新局长还要啊 前的坏现象，心里边暗暗批评，气太凉。小季呀，你年纪轻轻的当上了局长，收受礼物视若平常，你可太荒唐。想当初你一尘不染，谁不夸奖？都说你是忠诚大气的一块好钢， 莫非说你的地位变了，思想也变了？ 好钢材腐蚀生锈也不反常。这一边老局长他沉思默想，那一边新局长接待的更繁忙。 这时候看望新局长的人都排上了队了，顺楼梯往下排，一直排到了马路上。我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， 病房内新老两位局长，俩局长两种处境两样的心肠。这一边老局长